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在歌坛当中呢，有很多的孝子，其中呢有一个人呢非常喜欢把自己的家人写进歌里然后唱出来，谁呢？周董周杰伦。在他2004年发行的专辑《七里香》当中，有一首以关爱老人为主题的歌曲叫《外婆》。相信呢经常听咱们朋友节目的朋友呢对这歌都不会陌生，因为咱们的片花里就有这首歌，是吧？那么当时呢周杰伦在写这歌的时候呢，主要就是想写关爱老人的主旨。歌词当中呢有几句是相信很多这个当下很多人的真实写照。大人们以为出门之前桌上放600就算是孝敬，一天到晚拼了命赚钱，少了关怀有什么意义？他要的是陪伴，而不是600块比你给的还简单。那么呢跟周董关系最近的老人就是他的外婆，所以说呢他就把外婆的故事带入到歌曲当中。当然了，这首歌主题除了讲关爱老人之外呢，还加上了周董对于一些颁奖典礼的不满，不过那些内容呢应该就是借题发挥了吧。外婆来自周杰伦。在很多歌曲当中呢，外婆这个词经常跟童年回忆的情景出现在一起，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过外婆的澎湖湾，是吧？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潘安邦，他的外婆呢就住在澎湖，小的时候跟外婆的感情呢很深。当时唱片公司呢计划给潘安邦出一张专辑，并且呢引荐他和音乐人叶嘉修相识。后来呢两个人在交谈之中，潘邦就提起了自己的童年往事，那么根据那一段经历呢，叶嘉修就写出了这首非常经典的外婆的澎湖湾。 一起来分享来自潘安邦的这首很经典的老歌。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好的，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是重阳节，我们来分享的是那些给老人的歌，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裴遥远说，记得在表哥的婚礼上，外婆还在和我分享她当年和外公认识的场景。外公呢已经离开好久了，但是外婆描述得很详细，听她讲就超有画面感，这应该是我听过的最好的爱情故事了。易先生说，每一次听到周杰伦的外婆，都会想起当时我们给这首歌起的外号，叫做周杰伦版的常回家看看。其实呢，整个七里香这张专辑当中，在我手机里留存时间最长的就是这首歌。每一次听的时候呢，总会想起家人，然后呢会把周末看望老人标注在手机的日历里，不管多忙都要回家去看一看。兰达也说，由于各种原因，小的时候单独和外婆住了4年多，还是很想念那个时候的生活，虽然说很苦，但是呢却很温馨幸福。现在上大学了，回了家就去跟外婆聊聊天。 前面呢我们分享了潘邦的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呢最早发行在1979年，距离现在已经快40年了。相信呢很多年轻的朋友最初听到这首歌都是很小的时候，对吧，听大人们哼唱的。不过呢相比之下，相信很多朋友对另外一首童谣更加熟悉，那就是外婆桥，是吧。这是一首被广为传唱的睡眠曲、催眠曲。不过呢很多音乐人呢都曾经尝试过对它进行改编，比如说接下来分享的是来自一个演员的版本。谁呢？这个演员非常特别，我也非常喜欢他，而且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公益的事业，就是江一燕。江一燕版本的外婆桥，那么童谣里面的部分歌词呢也就用到了这首歌里，一起来分享吧。 千金买一笑，多少寂寞苦苦的煎熬，火花不要，蝴蝶想逃，一心只想索取你的好，歌声嘹亮唱不尽烦恼，谁来陪我暮暮与朝朝，火花灭了，蝴蝶飞了，还剩什么天荒和地老。 这是来自江一燕的版本《外婆桥》。那么今天我们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分享的是邓紫棋的《不存在的存在》，这是她呢写给外婆的歌曲。邓紫棋一直都是非常感激外婆的，并且呢把外婆看作是自己的伯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4岁之前，邓紫棋呢一直跟着外婆在生活。那个时候呢，外婆教她唱歌，在外婆的影响下呢，她开始对音乐产生了兴趣。可以说是外婆影响了他的一生。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就是邓紫棋的这首不存在的存在。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就是路边那个倒鸭嘛。 好的先生，好的先生，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本市高空受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较好，天气晴天为主，风清气爽，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低，请大家注意及时调整穿衣，防止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降的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降雨湿度80%。天气预报我就不算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的，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是重阳节，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给老人的歌，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雅士姥姥说，人生是倒计时，不要留遗憾，珍惜当下，活好每一个美好的瞬间，祝福每一位老人都健康快乐。语文老师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我的爷爷，我的五子棋是他教的，象棋是他教的，学校里怎么也学不会的手工课也是他教的。3岁那年他让我会背了很多的唐诗，4岁那年跟着他哼唱了一段京剧，做不对的数学题也是跟着他才学会的。但是呢，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教我写字，写的就是人这个字。他说，做人要行为端正，一撇一捺，站直了，挺住了，这才是个人。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都是和外婆有关系的歌曲，是吧？那么在歌坛上呢，歌颂的最多的两类老人，除了外婆，还有爷爷。那么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就分享了周杰伦的《外婆》。其实呢，以爷爷为主题的歌曲呢，周杰伦在更早之前也唱过，不过呢，这一次周杰伦并没有把自己的爷爷唱进歌里。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是由方文山填写，当时呢，他想写的就是一首关于茶的歌。那么恰好呢，在家乡的这个老宅里，他的爷爷呢就种了一些茶树，所以说最后呢，就把爷爷和茶两个概念融合到了一起，所以说就有了这一首爷爷泡的茶。 爷爷泡的茶给了一种温柔作家，独立泡的茶听说明日都不能， 水深不惊狂尘烟，夜夜在冲的藏不住妙在上面。可记得那年在一个雨天，那七岁的我躲在屋檐，这一路想去荡秋千，夜夜抽着烟，双堂脚有一些擦肩，三军都穿了千年。那天我翻阅字典，找什么字眼形容一件事，难道有天边是否在海角对面，直到就睡才知道让我失恋。常常惆怅不能看见面，恋人永远是三圈，心头的另一边掉进我成熟的脸，经过这些年夜夜的手间，抱着水里会有长生。 爷爷泡的茶来自周杰伦。在流行歌坛呢，给爷爷写歌的音乐人可能会比给外婆写歌的人要多。03年的时候呢，林俊杰发行的专辑《乐行者》之中就有一首专门写给爷爷的歌，歌曲的名字叫做《会有那么一天》。他的爷爷呢是参加过二战的华人，林俊杰呢从小就听过爷爷和奶奶因为战争被迫分离的这样的爱情故事，一直呢很有感触。后来呢他就专门写了这首歌来纪念老一代人的爱情。不过呢相比之下这首歌还是比较小众，名气和传唱度呢可能没有那么高，无法和专辑当中的就是我、翅膀等等歌曲相比，但是呢很好听。一起来分享来自林俊杰的会有那么一天。 大战，阿妈年轻的时候，爷爷爱她那么多，他们感情很深。当时爷爷身负重任，就在离乡的那夜，给了阿妈一个吻，轻声说道，我要离去，别再哭泣，不要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因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听我说声我爱你。 回家，妈妈躺在病床上，呼吸有一点散漫，眼神却很温柔，看着爷爷湿透的眼，握着他粗糙的手，妈妈泪水开始流，轻声说道，我要离去，别再哭泣，不要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因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听我说声我爱你。 会有那么一天，来自林俊杰。这首歌呢发行在2003年，那么同样是在这一年，歌手曹格呢也推出了一首写给爷爷的歌曲，名字呢就叫爷爷。曹格从10个月大开始呢就一直是爷爷抚养，所以说从小他就跟爷爷特别亲近。后来呢他给爷爷写了很多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爷爷，其中呢就是众多歌曲当中的一首。说到这儿突然有想回头把这些歌呢拢一拢，不行做一期节目吧。好吧，一起来分享。 在熟悉的路上，哼着你爱的那首歌，初藤一时几千怀念残香，全家福的旧相框，你牵我走小巷，风吹过落叶的地方，你说孩子勇敢地去闯，去看世界的模样，充满了伪装，牛奶糖不再是靠山，说不是捉迷藏爱的失望，犯错却没人原谅，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给老人的歌。刚才呢，我们分享到的是一首叫做《爷爷》的歌，来自曹格。2008年的时候 ，Twins 组合发行了专辑叫《童话言语》。那么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呢是陈少奇，他一直觉得 Twins 这两个人有太多可以挖掘的东西了，但他们以前唱的歌呢都是公司给定的。有些歌呢虽然确实不错，但并不能说是有特点，也谈不上是由心而发去唱的，是吧？所以说呢，陈少奇呢在制作专辑的时候呢，决定找他俩聊聊天啊。哎，结果就发现呢，家庭生活对于他们的影响都很深，聊起家人和往事呢就打不住了，滔滔不绝。后来呢，陈少奇就分给他们一人一首歌曲，那么这样的歌呢也是对他们量身定做的。阿萨呢得到的那首歌是歌手母爱的，那么以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名字叫做妹妹。那么写给阿娇的那首歌呢是表达对爷爷的思念，名字叫做你看得见吗？一起来分享。 记得那天爷爷是你最爱陪着我，走在乡间小路买糖果，你不会说童话故事也不会唱歌，我却是最幸福的一个。 看得见吗？来自阿娇钟欣桐的演唱，洪金宝和刘楚田共同演唱的《爷爷的情书》。这首歌呢是影片《我的特工爷爷》的宣传曲，那部影片的导演和男一号就是演唱这首歌的洪金宝。影片讲述的是退休军官老丁和邻居家小女孩春花的故事。老丁呢曾经在公园里丢了自己的亲孙女，后来呢一直被家人责备，那么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记忆力也开始衰退。后来呢他认识了春花，在春花的帮助下他慢慢找回了记忆。而春花的父亲因为品行不佳被卷入到国际犯罪事件之中，成为了牺牲品。后来呢老丁收养了春花，把她当作亲生孙女来抚养。是的，这是电影介绍，不是今晚我们说电影。